哦，广州 对，对，如果是广州的朋友去的话，那就 十几个， 十 几个 小时就可以了。对对对 okay, ，OK， 哇，好棒啊！ 广州真的是好地方。 对，在广州是不是也可以先待一待，然后 对对，而且还是南航应该直飞，对 ，OK OK， 因为空姐还都是自己人，你可以 聊天， 对，聊天什么都还挺方便的。 对， 阿姨。阿姨，那个，我想要个饮料。 是吧？那这三岁的孩子可以去。其实， 是的， 三岁的小孩如果到达这个，比如说国家公园啊，去玩的话，你有一些看到一些项目，为专门为孩子设立的， 真的有带着三岁孩子去的吗？ 我觉得好小啊，感觉。 那个就说是，我刚出的，相当于是初步第一次认识动物的不同， 哦、 对对、 哦。 比如说这就是长颈鹿，哇，哦、跟双一样，哇，那个是。 他会不会害怕那么近距离？ 对，我就在想他会不会害怕呢。 哇，五米八来了， 五米八， 那感觉会不会？ 因为因为特别小的小孩一般在车里头嘛。 对呀、 啊，对，三岁可能还会比较小一些。如果你家小孩已经是，比如说是五岁到八岁之间的大一点的、 哦， 对， 上小学了， 对。这个小孩的话胆子会比较大了， 是的， 那么就会比较有勇气了嘛， 没错， 对，那么就会有更多体验项目，比如说是可以，他可以徒步，他如果有勇气的话，可以让他在徒步， 真的， 是真的是安全的啊， 徒步、 啊、安全 对安全的， 就在国家公园里溜达。 私人保护区，就刚刚不说那个国家公园是不能那个下 okay, 下车的， 私人保护区啊， 私人保护区， 对， 它旁边是有马赛人守护着你，他们会有拿一个 哦长矛， 长矛， 对，要像权杖那种感觉，杖、 哦、 鼓杖， 对 对 对， 还是蛮有威慑力的那个， 对， 像我坐的那个车， 嗯， 就像有点像吉普车那种， 嗯 没有栏杆的啊、 哦， 狮子和豹子就坐在你旁边，它 坐在你旁边， 它真的是在车下面，就是在车下面大概有。三米左右距离， 哎呀，我天， 真的是只有三米距离，你就看他在跟前，然后他也不会再扑你，因为跟想象中其实不太一样。大多数情况下，只要狮子和豹子没有恶疾的话，他是绝对是不会主动袭击人的。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 还是有情况的，就只要没有恶的情况下，对。 对，我 饿急眼 了，我第一次也很觉得哇。Amazing， 就感觉 是很神奇的， 就完全是裸露在外的你的人体那种感觉，就是 对对对， 手可以摸到那种豹子那种感觉， 真的。 但是我们不能去摸， 当然不能摸，对 对 对 对 对。 啊，这是思想区专属的那个感觉哈、 啊。对对对，像五岁、像七岁到。七岁以上的孩子，他有勇气的话，他就可以徒步，在然后他可以就是根据这个狮子或大象足迹，去追踪动物。 哎呦，这家人也很感兴趣，不但是孩子，我都感兴趣。 对，足迹的粪便，对， 嗯， 对，马赛人会说，喂、哎，这个是什么？比如说这是非洲，哇，这就是狮子的粪便。 哎，你有没有这感觉？比如说人家给你告诉这是什么什么脚印和粪便，让龙超你去感受一下。我还有点事儿，有没有害怕的时候？ 啊，我倒还好，我不会害怕， 没无所谓， 啊，不害怕。对， 道道你， 我也想去追踪啊，我是不会害怕的。 有没有这个可能？追踪之中一抬头，你好，狮子，你不是这种吗？ 就当地的马赛人，因为你是在指导之下去做这件事情的、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当地人真的是非常专业，因为他们其实从小就跟这些野生动物生活 在一起， 就很灵，他们对这些东西很灵敏， 都认识了，给狮子打个电话， 而且 对， 开门呀， 对，开门，剪头发呢？ 对你那个狮子毛该修了啊！ 对对对，就他们对这一片区其实是有几只狮子，有几只豹子，或者了如指掌， 真、 哦、 是 常见的活动区域和范围和路线，他们非常清楚， 太好了， 对对， 他们是相通的， 对 对 对， 安全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就好了，我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嘛。 狮子，哎呀，今天又带人来了，不想见他们，我走。 今天见个蘑菇头吧。 啊，对， 对，这相当于是小学，比如说一年级到三年级左右的那种范围， 那就更大孩子了、 对，更大点，比如说像是五六年级或者初中生， 嗯， 或者是高中生，我觉得他就可以参加当地的夏令营。 哦，夏令营， 夏令营。 那个我觉得还是很 amazing 的， 好棒啊、那绝对的绝对的。 哎，当地的夏令营这个还是不一样、啊。 对， 那个楼上那个当地的夏令营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因为我也多多少少参加过几次夏令营哈、 嗯， 到底是什么感觉？他那个比如说项目啊，大家怎么体验啊，合作啊，怎么感觉哈、 嗯？ 非洲跟中国的夏令营应该不太一样， 哎， 对不对？ 是的。 肯定的是啊，因为节目的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停留哈。今天我们要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跟着永远年轻、永远清澈的龙少到达非洲肯尼亚。 好，嘿嘿， 到底下面的他有什么精彩的分享？大笔记本都拿来了，我跟你讲。 哎呦，我跟你说，那老全了， 三 T 硬盘的照片，我跟你讲，全都在肯尼亚拍 啊，是吗？ 就拍了一张，这种特写哈、啊。到底什么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都有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

有什么？ 要看具体微辣了。我们大概是七八个人上一间微辣， 那可以啊， 可以了，一个人1000一晚 左右嘛，可以可以 可以，我觉得 值得比招待所只贵300块钱，但是你住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刷一个脸，我毕竟还说一下我是 KOL 呀。 是的，是的，是的，哎，免了。 对， 问一下，在这个微辣住宿的晚上的感觉是什么样？跟我们说说白天晚上，因为动物嘛，晚上白天清晨的时候会比较新鲜哈，什么感觉？ 是这样的，就是。哦，对，还有一点就是，真的是、啊、动物真的是清早、 啊、 或者是晚上， 对呀、 啊，然后就是比较清凉的时候，我出门人会比较多一些。 当然了， 它跟人一样也怕热， 对， 它太了解自然了， 对对对。 是的， 所以早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动物，就是猴啊，尤其是猴子啊，猴子正儿八经会跳到你的那个桌子上。 哦，是吗？ 对， 猴子都来了。 那个、对，它会跳到你桌子上那个、来吃你的动抢抢你东西吃，对， 都不问的，来拿过来。 对，如果你在室外，如果是你在室外，像比较浪漫的吃的那个户外那种早餐，对， 不太现实的是吗？ 它动物你要看附近有没有树啊，有树。 别这么想 ，waiter 都是猴子，旁边都带着好几只猴子啊！对对对对，是。 我住的一家帐篷 有了， 我住的一家帐篷，它还蛮奇怪，还蛮奇妙的。然后它那猴子，我叫它叫蓝蛋蛋猴， 蓝蛋 蛋猴 啊！ 对，我还起的土名字啊， 是是是， 它全身是黑色的，对，但是蛋蛋是那种。 蓝色的， 蓝色的， 而且是那种 Tiffany 的荧光蓝， 还是 Tiffany 型的， 这真的是很神奇， 很醒目， 很醒目。他就会跳到你桌子来抢东西吃，然后 waiter 会把他赶走。对， 是是。 对，然后像如果是在因为不同 villa 会有不同体验嘛，有些地方的话，我有天早餐起来后，真的是暴躁，真的是暴躁， 暴躁， 就在我的门口，紧贴着我的门口， 趴在窗玻璃上， 窗玻对两只，一公一母， 他们在干嘛？ 就在做一些夏天爱做的事情，为爱情鼓掌的事情， 好棒，好棒！ 我觉得哇，真的是人生难得， 好难得，好难得！ 赶紧拿出了相机， 对， 拍下来，拍下来， 真的是我在我朋友圈发出去之后，哇， 震了， 对， 震 掉 了， 点赞数真的是我朋友圈最多的。 哦，两只豹子，你想， 两只豹子就在我窗户，而且我那是落地门啊，是那种落地门。 其实从这样一个场景的表达可以看得出来，动物和人没有距离，没有威胁，没有感觉， 对， 这太好了，这太好 了， 真的是可以跟人和谐相处。 对 对对，其实你平常看一些新闻呀，或者是视频呀，他可能为了哗众取宠，或者是一些耸目，就或者是怎么说呢？或者是讲究一些爆点，他会描述的，他会过分的描述动物的一些凶残性，或者说是野性。 是的，是的。 对，但等你真的去了这个肯尼亚，你会觉得哦，动物好 nice， 就是就在你跟前，或者是你在车上，你在车上坐着，然后长颈鹿就闲庭信步的走到你车前，然后。甚至还可以跟你接吻，就长颈鹿。 我的天哪！ 就是你嘴里面叼个叶子，他会跟你接吻，就觉得 弯下来。 对 对对对， 我的天！ 觉得真的是很神奇， 好神奇啊！ 对呀， 对， 我觉得这 而且尤其是那些食肉性的动物 啊， 它也比你想象中要和人要更友善一些，因为它对人其实不是它的主要食。 其实呢，就是作为媒体来说，它一定要把这个危险告诉我。 啊，是的，这对 对不对？ 是的， 我们有一个安全距离的防范。 你有个 意识， 对 这意识之后呢，才发现它更加美好。你觉得哎，生活很美好。 是的，其实它这样就是很 nice， 是因为人也没有去伤害它。 对 的， 如果你人去伤害它，它自然会攻击。 当然，当然， 对对， 它毕竟是野生动物， 对 对吧？ 是的， 这个小朋友可以夏令营分年龄段，然后成人呢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游览肯尼亚国家公园。 对 呀、 啊，看的都是这种大猫，哎，在这个地方就没有猫、家猫和狗的存在了吧？基本上 没有猫，看不到。 对，对，我没有 看到。城市都去浏览了，你们城市这趟，朋友们一起。 他的那个内罗毕， 对啊， 首都是内罗毕，成年人可以逛夜店了。 哦， 对， 他可以逛夜店，太好了。 你觉得内罗毕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市呢，龙少？你觉得因为去过太多地方了， 对内罗毕 说说嘛， 还是比较小和比较原始的， 小和原始。哦、 对，它的那个怎么说呢？它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那个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 对，就是叫内罗毕野生 内罗毕 国 家 公 园， 对。 哦 它是世界上离城市最近的一个公园。 怎么理解？ 你在里面逛的时候，你就看它的天际线，就是这公园，这个野生动物里面很多那种各种各样野生动物，大象呀、斑马呀，密密麻麻的。 是， 但是整个路的天际线上就是高楼大厦的耸立在旁边， 好酷啊！ 哦，你就觉得哇，很酷啊，就觉得很梦幻的感觉， 景别很梦幻。 对对对， 哇！ 然后那个其实还有地方很好玩，我觉得就是说是徒步，对， 徒步。 我是比较爱徒步的人了，对，大多数人其实去非洲都去奔着那个乞力马扎罗去的。 哦， 对 对 对， 可以爬山嘛， 可以爬那个 山， 但是那个真的是需要挑战的。 对，但那个其实一个是难度是要大一些，而且时间要长一些，而且风景要差一些。它的话就很多条线路，最短的也得7天左右。 哇， 对，7天这你要和人类世界告别，就是没有信号，对，然后。

7美元是吗？ 7美元，对，合人民币和美也就50块钱左右， 差不多。对啊，就是50块钱。 对，他省这个钱，然后就当面打多少盆。而且你知道我当时因为我是那个高端游嘛，我后面跟了9个 service 的人，就给我服务的黑人小哥，而且我还带了厨师，还带了帮我扛包的，然后出去中午吃饭的时候就直接。那个一个怎么说呢，很英伦的那个风格的那种， 还有餐布 知道吧，这样一 桌， 对，然后各种什么那个什么酒曲那种器皿摆旁边，说哇这是我最舒服的徒步的一次。然后那帮小哥你知道吧，他们九个人都自己背行李，也没人陪他们背行 李，是啊， 背行李，然后他们只聘请了一个厨师，然后就帮忙处理食物方面的东西，然后全程都自己。那标本其实很泥土标本呀，植物标本还特别重， 对， 你知道他其实在3000-4000米海拔的时候，你裸着就不背东西，你走些都很累，他们就全程自己卡我这件事情。因为我说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为什么不多雇一个背那个背行李啊，他说贵呀， 对， 哦，这样 不能花国家的钱， 是的，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刚刚龙少说这个3天去爬肯尼亚山的这个行程，如果说我们平常人去参加的话，大概花费多少钱，啊，就是3天的行程，它是一个常规的吗？感觉是，还是因为第一次听到爬肯尼亚山这个， 啊， 这个感受， 这个行程其实是蛮常规，但是你至少要雇两个人，一个是 管家，一个向导， 对，至少两个人，对 ，OK。 一般来说就是厨师会帮你做全程的这个食物嘛， 对， 向导的话是给你引路的。让你不要迷路，对，一般两个人，然后再多一个的话就是帮你背行李， 是是是，服务人员哈， 服务人员一般两三个这样子的，两个到三个的话，厨师的话就是他的向导有可能也会帮你背行李，但他一般也会有专门的背夫，三个人对一个人会比较正常一些，但是因为 三个人对一个人，那如果两个人的话就是6个人， 对，但是不是，但是向导和厨师是可以共用的，向导和厨师是共用的，然后 是背夫， 一个背夫大概正常来说一个背夫可以卡我两个人。 也就是说你龙少区最少是两个人，最少两个人可以服务你，对不对？ 对对对， 对吧？ 就是两个人可以找一个，两个人可以共用 一个 背夫， 对 对 对。 因为你3天，你其实你出3天，你旷 也没什么东西， 你是住在山上， 住山上 是吧？ 对 吧？其实跟那个秦岭马扎的感觉是类似，只不过它更漂亮，更不像地球表面而已。 对 对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像秦岭马扎罗后半程基本上全都是光秃秃石头，而且 是的，是的， 对，没什么可看性， 那就是挑战自我嘛。 对，就太枯燥了，就是 等。等摸到顶的那块的时候，其实人有时候会100米走很久也走不过去的 啊！对，真的这样子的。 哎，在这儿有没有热气球可以坐呢？ 对，可以，可以。 哇，哎， 很美，而且它是那种星星的热气球。 我的天哪，小星星， 就很浪漫。就 对， 然后因为它非洲很多可以定制的项目，非洲真的是可以适合定制的地方。 对 然后 对 它有很多，比如热气，你就可以在。热气球然后野餐什么的，像我们的话，像我因为我是住的那个就是私家保护区嘛，然后就是直接开车开到那个草，就是那个腹地，然后铺的毯子，然后给我们喝奶茶呀什么什么，然后看旁边大象和斑马在我们眼前走过，就 对对，其实龙少龙少这趟行是高级私人定制的行程哈， 对， 那游客呢听上去其实已经很羡慕了，就真的是与大自然去动物近距离的接触，而且给你最高级的服务哈， 对 对 对， 然后回来就给他们好好宣传一下， 是的是的，希望各位呢去非洲玩的时候呢，当然有自己的丰俭由人哈， 对，有自己的这个消费观和标准， 对对，你自己选择你自己的行程去感受神秘好客的非洲，对不对？谢谢我们的龙少哈， 谢谢龙少， 去了世界那么多国家，真的是非常的羡慕，让人的事情哈。也希望他永远保持健康，也再次祝各位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和没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儿童节快乐啊！ 儿童节快乐， 拜拜！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喽。 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